三十，古心，古心，古心，古心，古心。别的，别人的，瓜，瓜，瓜，瓜，瓜。向别处，往别处，瓜不是，瓜不是，瓜不是，瓜不是，瓜不是，瓜不是。歪身，侧身，拐单边，拐单边，拐单边，拐单边，拐单边。变，改变，刮脸边，刮脸边，刮脸边，刮脸边，刮脸边，刮脸边。亲热，融洽，和睦，合气线，合气线，合气线，合气线，合气线，合气线，合气线。风，山风，哈达，哈达，哈达，哈达，哈达。定，定入，哈丹别，哈丹别，哈丹别，哈丹别，哈丹别。官，官吏，官员，哈范，哈范，哈范，哈范，哈范，哈范。窄，狭窄，狭隘，哈菲拉昏，哈菲拉昏，哈菲拉昏，哈菲拉昏，哈菲拉昏，哈菲拉昏，哈菲拉昏。男的，男性的，哈哈，哈哈，哈哈，哈哈，哈哈。急，急迫，紧急，哈嘿，哈嘿，哈嘿，哈嘿，哈嘿，哈嘿。加紧，上紧，加快，哈嘿烂灭，哈嘿烂灭，哈嘿烂灭，哈嘿烂灭。爱惜，吝惜，海烂灭，海烂灭，海烂灭，海烂灭，海烂灭，海烂灭。姓，样子，哈啦，哈啦，哈啦，哈啦，哈啦，哈啦。换，更换，改正，哈烂灭，哈烂灭，哈烂灭，哈烂灭，哈烂灭，哈烂灭。